什么内容，还知道听得不懂，一样不是喝点空，跨越黄河东，登上泰山顶峰，我想吸一杯风，晒着一身普通。